不得丢弃，为你。 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带着他离去。 属于你，如问我怎会

幸福了我很久。 寂寞，我们就都快活。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，不表示没有心碎。